四一第五行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啊，对对地方。云何二见？一者众生别业妄见，二者众生同分妄见。云何名为别业妄见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讨论呢这两种妄见，这在佛法修学当中啊，是相当重要的一段。也就是说明宇宙人生的实际状况。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，也是有相当深度的问题。乍听起来实在是不容易体会，但是最低限度我们从经文里面得到一个线索，依照这个线索努力地去寻求事实真相，一定可以见得到。见到事实真相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明心见性。也就是所谓的菩提涅槃。啊。那么老同修从上面一直听下来的不会有太多的问题，说当中来听的就免不了要产生许多的疑问了。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就是经文前面所讲啊，一切众生轮回世间，当初发生当夜轮回，要说明这个真相。那么什么叫做别业？别是差别，是自己所造之业，感应的一些果相啊，所谓是自业所感，自所受用啊，就是自己内心的感受，别的人不晓得，与别的人不能够相应。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重业怎么讲法。我们一般说是四业，把这个四与业连起来讲的。 正在造作的时候啊，叫做四。四造作完了啊，就叫做一。譬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啊，正在念书的时候我们叫求学啊，修学圆满呢我们叫毕业了啊，再结了业了。这些四项啊比较上粗显，我们很容易能够看得出来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，我们起心动念就是造作，所以所谓造作可以分为三大类。造作就是行为，心里面有所思虑，这就是心的造作啊，也就是心的行为。言语啊，是口的行为，身体的动作则属于身的行为啊，一切的造作总不外乎啊这个三类呀，啊，就是身、语、意啊，就是心意，不外乎这三类。那么这个三类呀，给诸位说，五十界以来啊，他的造作就没有终止过啊，或者我们晚上睡眠的时候啊，身不动了啊，口也不说话了啊，这个身与口的造作暂时停了一下，可是晚上还做梦。那做梦啊，就是说意的造作啊还没有终止当时，这个造作当时就结业了。那么这些造作是属于就是个人的行为，这就是别业。个人的行为借的业受的报啊，也是个人的感受啊，所以叫做比。那么第二一种啊叫统分啊，统分在佛法里面讲呢叫共业啊，共业所感啊，凡是有这一个共业的大家都有份啊，都有这个同样的感受，所以叫同。但是在此地啊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，就是这个共业虽然是共业，还是个人是个人的啊，譬如说嫁衣两个有共业，实际上所造的业家是家造的，衣是衣造的，不过他们两个所造的业是非常接近啊，受的报呢很相似，这个共啊 共同是这么个共同法。那么在本经里面讲，讲得特别的详细，也无怪乎古来大德称《楞严经》为之开智慧的经典啊，开智慧的《楞严经》，那就是他说的周详。本经讲的，若是就一个人啊，一个人的心识所见根深气界，这是毕业妄见啊，只就个人来说，我们言之所见而知所闻啊，我们接触这个世间，这是个人的接触啊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，自己内心的感受啊，是苦受还是乐受，还是不苦不乐的受，这是一个受啊。那我们在这个大专讲座里面给诸位介绍的，就是五类之受。苦乐忧喜舍，那么这是属于别业妄见。在下文里面说到啊，是列如今日啊，一目观见善和过度啊，借诸众生，说皆是五识见妄所成。那么一个人这样的，人人都不例外。那么再就多数的人，说对一个环境有共同的认识，有共同的见解，共同啊，见到根深器界呢，这就叫同分见妄啊。虽然是共同的，实际上这个共中还有不共啊。比如说，我们很多人在一起啊，我们夜晚看月亮，这个月色是一个境界，可是。这许多人在这里看呢，每一个人心里感受不一样。啊，所以同分当中啊，又有别业。那么这种情形啊，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的啊，底下经文也有一段说啊，同是觉明五漏妙心，见闻觉知虚妄病缘，和合妄生，和合妄死啊。这个的下面经文到时候我们再细讲。那么在此地需要说明的，就是阿难尊者在前面呢，他提出他的疑问，见见非见，而释迦牟尼佛并没有直接的答复他，在此地为他详细的说明二种妄见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 其实佛这一段的细说就是答复阿难尊者的疑问。要不是详细地把两种见望指出来，说明望见有见就没有法子显示出真见无生的道理，同分别业虽然有差别，但是都是虚妄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一切众生于念念之中，可以说都具足了这两种妄见，所以造成虚妄的轮回。佛家里面常讲的六道轮回呀，六道轮回也不是真实的呀。为什么说它不是真实的呢？本来没有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我们自己造的。用什么造的呢？就是这两种见妄造的，这两种错误的见解。虽然这是个虚妄，就好像一个人呢得着病，他有这个病相，病是虚妄的，健康是真实的，但是现在健康的身体带着这一份病，凡夫的境界就像这个样子。所以在诸佛眼睛里面看，病去了本来就是健康的身体嘛，健康是正常的，是真实的，那个病是短暂的，是暂时有的，不是正常的现象。所以说纵日恒真呢，纵日在妄。虽然我们现在是在这两种妄见之中，在生死六道轮回之中，我们的真心经上所讲妙觉明性啊，并没有丧失啊。从哪里见得呢？前面十番显见就指出我们六根的根性啊，确确实实是不生不灭，是真是法，是真见，不是妄见。那么这一大段经文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它讲完，那么从前面十番显见最重要的就是叫我们觉悟，在假我当中要认识真我。禅宗里面所说的本来面目啊， 本来面目远在我们自己这一身身体之中啊，我们自己要认识。见闻觉知之本能就是真心啊，不生不灭的真心。可是现在刚才说了，他带了一份病，就是带了一份迷惘。这个迷惘是什么呢？是不觉。不觉在给诸位说，对外面万法之不觉，那是知业上的问题啊，并不很重要。对于自己本身真妄的不觉，这才是重要。在中国佛法，无论是宗门或者是教下，他教学的宗旨都是叫我们认识根本，从根本起修。根本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自己的真心。要从真心起修。那么楞严经呢，就是说的这个问题啊。佛在此地给我们很具体的指出来，指十番贤见第一番啊，指出来见就是真心。在六根里面举一根做一个代表啊，能见的是真心，可是见到外面一切色法，你生分别心，生执着心，生妄想心，这些都不是真心，这些叫什么？这叫妄见。前面十番显见呢，显的是真见，现在给我们讲的这两种妄见，这在我们学佛的人来讲，如果真妄不能辨别，那就没有法子入门呐。究竟了义的佛法最初方便，也就是最初下手，就是教给我们辨别真妄。真妄能够辨别，能够明了了，那至于如何舍妄，如何用真，你自己就会了，不必等待别人教你了。这个境界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无修而修，修而无修。确确实实是高级的佛法。那么高级的佛法基础就在此地，不能辨别真妄，那只有从初级的方法学习啊，按部就班呢，再慢慢来啊。但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学啊，总是希望我们 早一天呢，踏上圆顿的法门，而故事让我们按部就班的慢慢的来。这是古圣先贤的慈悲心呐、好像那个父母照顾儿女一样，总希望他的学业能很快的成就，最好是不必按部就班的念，用种种方法来给他补习，来这个加强他的进度，使他早一天呢能够成就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想法，跟那些南传佛教大异其趣。南传佛教那就是好像按部就班的，在一年级二年级怎么样念下去，从来也不可以劣等，也不可以跳班的。但是这个劣等翘班呢，在我们中国是很平常的习惯。那么虽然如此，这一开头啊，再也按部就班来，先得培养。正是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说的“行不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行不”。圆融跟行部同时来，这种教学法实在是妙不可言。行部就是什么按照次序，圆融就是没有次序，在没有次序当中有次序，有次序当中又没有次序，这是我们中国的佛教。所以谈到佛教来说，中国佛教高明，中国佛教也难学。我们中国人学中国佛教，那当然是得天独厚。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得其方便。外国人来学中国佛教啊，那就很困难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没这个经验。也没听这个事，没听过这么个说法。那一接触啊，就会感到迷惑，就会有疑问，所以他要到南传，他不会有疑问，按部就班的来，不会有疑问。到中国来的时候，这种疑问是在所难免，那就是圆融跟行部是一，不是二。那么佛在本经呢，实际上也是说明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明白了，那么前面渐渐非渐，这个疑问呢，自然就解除了。这一个疑惑要是没有了，给诸位说，妄见就消失了。妄见没有了，轮回也就不存在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世尊说法之善巧，那么这里第一句真奇说，云何名为别业妄见？这是阿难请教的，什么叫做别业妄见？下面是释迦牟尼佛的解释，阿难， 如世间人，莫有赤损，夜间灯光，别有原因，五色重叠，寓意云何？此夜灯明，所见云影，为是灯色，为当见色。那么在此地，佛是用比喻来叫他体会。那么这样的比喻，我们大多数的同修都有这个经验啊，这眼睛害过眼睛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是把健康的眼睛比喻作如来藏心。把这个灯比作清净的境界，在佛法里面讲的一灯法界啊，又称之为不思议解脱境界，这是说的境界啊，这个意思很深啊，言语很浅显呢，意思很深。一真法界是诸佛菩萨的境界，我们所住的这个境界与诸佛菩萨的境界原来没有两样啊。两样在哪里呢？是在自己错了啊。譬如我们大家在这个讲堂里，讲堂点这些灯，我们看这个灯清清楚楚啊，可是其中啊，要是有眼睛害了病，长了病了，他看这个灯啊，灯上就有一个眼影啊，那个原因只有他看见，健康的人看不见啊。这个原因并非真实啊，是虚妄的。那个虚妄是因为他自己眼睛有病造成的啊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一真法界就像我们实际的状况，那个六道轮回就像原因一样，原来是自己有了这两种妄见才产生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原是一真法界里面的妄想啊，虚妄想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以极其浅显的例子来比喻啊，凡圣的境界之不同啊，说明其所以然的道理。赤损，莫有赤损，损就是病啊，眼睛害了病，那眼睛红红的，眼睛长了病，这是比喻夜时望见。夜视望见里面，特别是指这个第六识的见分、第七识的见分啊。为什么呢？ 这个前五识与第八识的见分呢，那个病比较来得轻，最严重的就是第六第七识的见病，以及与六七识相应的心所。那么这些心所诸位要晓得啊，心所法了也有四分啊，就是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证自证分。所以这个见妄见呢是相当的复杂，并不单纯。那么给诸位讲五十一心所，讲八十，实在还是归纳的说。天清菩萨把这个瑜伽论呢归纳为八法了，而本论里面，瑜伽论里面呢说六百六十法，说得更详细了。可是六百六十法是一切法的归纳，它还是一个纲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妄见的复杂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够得知的，这实际情形我们要了解。佛说法提纲挈领的说叫我们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，这样才能够入门呐。那我们这个一尺神呢，就是代表心心所的见分，这些见分全是妄见。那么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十番显见呢，是讲的见性，也说得很清楚。我们现前的这个见性，眼根里面能见的见性，耳根能闻的闻性，这是阿赖耶的见分，不是其他心心所的见分，单单指阿赖耶的见分。这个见分呢是真妄合合，所以叫代妄之证啊，它是最接近真心的。十番显见是说的这个，可是到最后佛给我们讲，讲到渐渐非渐呢，这一句是纯真无妄了啊。所以阿难这个疑惑摆在这一句上大有道理啊，这是纯真无妄的境界。那么要是以唯识里面来说呢，是转阿赖耶为大圆金之以后的境界。那么在十番行见者只有这一句四个字啊，说明这个境界。佛教给我们也是阿难在楞严会上所要求的，我们要想修证无上菩提啊，从什么地方修起呢？ 妙佛只是我们最初入门下手之处，那么这就叫最初方便。佛法大家都晓得啊，一般常说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总得找个方便门呢才能入得进去啊。那么这是最初方便，就叫我们辨别真心与妄心。经里面讲的云影啊，就是灯上所现的云影，这个是比喻四大所造虚妄的境界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包括了心心所发的相分，是比的这个啊，这是相分。说五色重叠，这个病眼看的那个灯上啊，五色重叠的这个原因啊，这是用来比喻凡夫外道消沉全教菩萨之五蕴啊，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个里面有色法也有心法啊，就是比喻我们现前呢啊，见闻觉知所接触的境界相。那么首先就是把它拿几句比的是什么东西啊，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。在真心实际理一体里面，本无一法，正是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。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里面说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这说的是真话。那么我们如果说听了这样的讲法，会不会害怕啊？当迷惑颠倒的时候，还有这个世界，还有这芸芸众生呢，那觉都觉了之后，这世界也没有了，人也没有了，这多孤单了，多寂寞啊。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少啊，确实是大有人在。那么这个想法呢，经上所讲的还是妄想啊。为什么会有妄想呢？对于实际真相并没有了解，实际真相明白了，就不会再起念了。如来藏心，清净心中没有能所。譬如我们举眼来说吧，没有能见，没有所见，这个话要细细听。能见所见离开之后，再问一问有没有见，眼睛睁得那么亮，怎么会没有见呢？能见所见是妄见啊，那是见病啊。能见所见没有了，就是真见现前。 为什么呢？有能有所，就有分别。分别是第六意识见的，这就是真见上啊，带着第六意识，附带着第六意识，所以有能有所。啊，既有能所，就有好恶。这个我喜欢见，那个我不喜欢。